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唉，好熱啊！ 阿哥你翻嚟啦！ 哇，你都好炭喎，开住冷气搞紧咩啊？ 睇紧台长讲神秘嘢咯。 嗱，开冷气咧就要俾电费，听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费，你俾咗月费未先？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 E 出口旁纪利佐治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诗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诗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伊荣街。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五区公投全民制憲短袖 T 恤，售价为150元正，将会在71街站抢先发售，数量有限，有卖趁手，记得来啊！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呢个是英雄本色的 trailer， 我相信很多听众都未看过，咁样咁系一套香港電影。 英雄本色會有人沒看過嗎？ 淡仔未看過，淡仔未看過， 太後生了， 淡仔未看過。 1987年5月3日的電影， 這套是當然是一套經典的電影啦，樣但是不看過未看過是在我們這一撮人呢，即是我早前都跟牛佬討論過這個問題，是近這十多年是一個分水嶺來的，因為還有網絡時代是不同的，即是譬如淡仔這些是網絡時代出生的一代啦，咁樣咁係因為佢嗰個接收資訊嘅方法同我哋接收資訊方法好唔同，因為譬如係點解我哋嗰一代人個個都識背周星馳嘅對白嘅，點解兩部電視係咁播啊嘛？咁你電視播咁撚多次，好撚難唔記得啊嘛！ 年年過年都係啊嘛， 係啊， 夜晚嗰啲重播都成日係周星馳嚟㗎。 唔係，所以和仔係唔知彌敦道九害咩嚟㗎嘛？直至佢自己剪咗頭出咗咁啦。 好嘢，唔係人剪，你又姚思訓督咗去剪㗎嘛。 佢如果唔係自己剪咗出咗咁樣嘅狀況，佢都唔會知道，原來你都講到咁撚咁解嘅咁樣。咁但係對於好多嘅普遍嘅香港人嚟講啦，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集體回憶啦，咁樣咁係 創造咗嘅都係好多嘢啦，譬如長褸變咗做 Mark 哥褸啦， 係啊，佢開拓咗個時代啦，佢開拓咗個時代，佢甚至乎象徵咗個時代啦，象徵住成個80年代輝煌嘅時代啦，攞銀紙點煙啦，係啦，即係譬如香港咁靚嘅夜景啦，咁樣係嘛，睇到咁靚嘅嘢係嘛，冇咗真係好可惜，攞翻自己失去。唔係話俾人聽，我要威，係啦，我要話俾人聽，我冇咗嘢，我係自己攞翻嗰啲咁樣。咁呢啲係一個佢係香港電影一個好輝煌嘅象徵，好重要嘅一個標誌咁樣。OK， 好啦，咁點解我開呢個話題咧？咁樣去講咧，就係因為譬如琴日呢兩日亦都有一個網絡都有啲討論咁樣。咁係當然嗰個討論係涉及唔到佢係淡仔嗰個範疇。我相信你睇到呢單嘢都冇感覺嘅咁樣，就係中國就宣布就開拍。 呢、這個咁樣嘅 英雄本色四， 英雄本色四咁樣 ，OK 咁 啊，丁勝去執導嘅、 啊。其實我就唔識分點解會英雄本色四， 唔係件事就咁嘅。咁其實英雄本色拍咗三集噶啦，佢由第一日第一集就吳宇森噶啦，第二集就吳宇森同埋徐克聯合咁執導啦，咁就係、是、英雄本色二，第三就英雄本色三，直人之歌就完全係徐克去執導啦。咁啊，1989年嘅事嚟嘅。咁後來咁最近咧就係、是。有個消息就是、香港同內地分別都會開拍《英雄本色四》嘅，即係有兩個四。咁但係一個咧就大陸嗰個啦，阿丁晟佢就攞咗吳宇森嗰個《英雄本色》嘅版權嘅，而馮德倫嘅版本咧就攞咗1967年龍江導演版本嘅。英雄本色的版權，因為他本身英雄本色一咧，佢1987年佢拍第一集的時候咧，其實佢係已經是翻拍的啦，翻拍當時龍江導演係啦，咁 Mark 哥呢個角色當時初版的時候都是沒有的， 係啦， 咁樣樣， 咁係呢個，譬如呢、這個阿譚仔，你講下你對大陸人拍英雄本色，你有咩感受咧？ 其實英雄本色我最有印象就是看過啲片段，就是佢出嚟講就話失去咗嘅嘢，我要親手攞翻咯。 即係你有睇過套戲㗎？ 唔係，我淨係睇嗰啲片段，因為大家成日都 share 咧，就話要 share 呢啲片段，因為要對抗大陸呢啊嘛。 咁、 我想象翻，如果呢一幕由大陸人講翻，都幾好笑。 即係你未睇過英雄本色啊？ 我未睇過完整嘅。 你聽過㗎嘛？ 係聽過，一定聽過，同埋睇嗰啲片段咯。 你印象中英雄本色係一套咩戲嚟㗎？ 跟住阿 Mark 哥攞住啲槍好型咁周圍喺度射人喺度殺人咁，佢然之後揞住個心口咁咪流曬血咁咯。 如果你要講佢係一套咩類型嘅電影，你會話係咩類型嘅電影？ 咩類型啊？ 係啊， 嗰種好懶係好型咁，好 man 咁嗰種。 咩片種啊？即係你話俾人聽啊。 咩片種？ 係啊，鬼片啊，警匪片啊，定係咩片啊？ 叫呢啲啊，應該叫咩片啊？槍戰片啊？ 动作片 唔识形容我，我对佢嘅印象就好多枪战咯。 佢系一套江湖片嚟嘅，佢亦都系香港江湖片系一个香港电影嘅一个好主流嘅一个类型嚟嘅。咁就系后啲嘅，大家可能会讲古惑仔啦咁样。虽然阿 B 都未睇过古惑仔电影，其 实讲起江湖片，我成日咧 古惑仔都 英雄本色，我唔系睇过好多，因为我唔系太中意即系嗰类型嘅戏。但系我成日将英雄本色嘅剧情捞乱咗精装追女仔嘅剧情。 哦，因为精装追女仔，因为精装追女仔会扮呢个英雄本色噶嘛，咁啊 戏房，所以你会捞乱咗 戏房嘅对象嚟噶嘛，咁样，咁佢系江湖片啦，黑社会啦，又即系有江湖，你话系动作片又得，你话英雄片又得，咁但系佢个江湖意味好浓烈啦，因为嗰个系关乎一个江湖嘅 兄弟情 啊，帮会啊，争斗啊，咁英雄主义啦，嗰啲咁样，咁系吴宇森一系列嘅电影啦，由《英雄本色》开始啦，到跟住然之后系 《 辣手神探》啊，跟住然之后仲有呢、这个咁样嘅《喋血双雄》啊，咁样啊，跟住然之后就奠定咗嗰种咁样嘅风格啦，慢动作啊，举枪啊，白鸽飞啊，嗰啲咁样啊，英雄本色未有白鸽飞啦，咁样，后来都我都好似都有，我少啲白鸽，我少啲白鸽，点样双雄比较多白鸽，咁跟住然之后后来开始好多白鸽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 喜剧之王都有白鸽， 系啦，慢动作，辣手神探啦，嗰啲咁样， 白鸽系一个经典场面， 系啦，咁亦都系即系塑造咗一啲好多外国人好难理解嘅场面啦，就系、是、大家点解攞支枪互相指住对方个头唔开。张咧咁样，即系我由细到大都冇办法明白嗰个系咩概念。你攞啲刺住我头，我攞张刺住你头，好，大家 hold 住我唔喐，我哋惊乜捻嘢啊？系咪都死 嘅？其实手快嘅啫嘛，嗰下系。 唔系同样嘅情况，应该喂，屌你老味，冇人 会 hold 住你。 要避咯，唔會。 唔係你睇西部片嗰啲人，咪覺得奇怪。西部片係 佢哋未掹槍啊嘛，佢哋未掹槍，你僵持。 係咁掹槍嗰下鬥快啊嘛，你唔好掹攞啲槍指住個頭咯，唔喐。 起碼縮咗個頭先，縮開先啦個頭。 咁啊，唔係，但係即係好型啦，喺嗰個年代嚟講，同埋當然係和平嘅社會，你先覺得好型啦。阿富汗嘅人睇覺得一啲都唔型啦，咁係。 係佢係好重要咁樣塑造咗香港電影嘅好重要嘅類型。嗱呢單嘢咧係即係當中國所謂嘅馮德倫版本或者係丁晟版本嘅爭議啦嗰啲咁樣，我覺得唔存在咩爭議嘅咁樣。咁你有你拍佢拍，屌你諗到王晶都拍個新嘅紅本色咧，屌你諗到我都唔明，我都唔明有乜撚嘢，有乜撚嘢咁，其實算啦，唔好播啦，我都唔撚記得新嘅紅本色係做乜撚嘢，我淨係記得有鄭伊健、 劉青雲 啊、黃敏德咁樣。 唔係，最重要有邱淑貞 啊，係邱淑貞，因為王晶拍噶嘛，屌你，王晶拍噶嘛，屌。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嗰個呢單嘢出咗嚟咧，即係中國會拍《英雄本色》，仲要講《英雄本色四》啦咁樣。咁其實好多人鬧嘅，我喺網上面見到好多人鬧嘅。嗱呢個話題咧牽涉幾樣嘢，第一就係嗰個關於世代嘅話題，嗰個對於。我三十幾歲啦，對於我哋三十幾歲或者再老啲都係嘅，其實再去到四十幾歲嘅人嚟到講咧，都係一個四五十歲都係其實四五十歲打落去到三十幾歲，去到廿零歲就問啲， 應該係去到我就係差埋尾，係 啦，你 埋尾最後嗰、那 個係好代表香港嗰個輝煌啦、光輝歲月啦、香港電影業興旺啦，同埋周潤發最型嘅一個時期啦，周潤發其中一個最深入民心嘅一個印象啦，孖哥啦咁樣，大嬲啦，撒銀紙啦，點解要 俾？係 啊，係啊，係話喺個大行出嚟就掉銀紙啦，嗰啲咁樣啊，咁樣跟住然之後即係呢啲係好象徵住一個時代嘅一啲標誌咁樣，咁佢就大家就覺得喂好哇屌你老尾啦咁樣，喂又呢個。咁樣嘅俾中國人拍撚咗咁樣，咁啊哇屌你諗咩又摧殘我哋呢一代嘅回憶啦，各樣嗰啲咁嘅嘢啊，屌你屌上海灘嗰俾人拍撚咗啦，上海灘幾撚離譜 ，TVB 賣斷咗個版權俾大陸添啊，屌你老味， 咁犀利， 係啊，好撚震驚嘅呢件事， 即係唔可以再有其他人再拍，淨係可以 係啊嗰啲咁樣，即係當其時我仲喺 TVB 嘅，佢話上海灘賣斷咗，唔係話，跟住然之後好撚豁達嘅，當其時嗰個部門嘅總管，都係抄嘅，咪又係抄翻嚟。啲咁嘅咁啊，佢我就講得有啲道理。 反正佢都替乜嘢？佢替代 上海灘抄幾套戲？ 佢替代唔到原本嗰套噶嘛？ 唔係，但係即係喂，但係你會覺得你嗰個重要嘅回憶或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文化嘅徽號俾佢玷污咗啦。咁當然嘅前提就係你覺得大陸嘢係衰嘅啦，你覺得大陸嘢撲街啦。咁就算我見到平時有一啲唔係好講本土議題嗰啲人咧，佢哋都會講哇唔好啩，咁樣俾佢哋拍，屌連我哋一啲咁一啲嘅重要嘅回憶，你都要搞鳩埋嗰啲咁樣， 搞咗好撚多啦， 已經搞咗好撚多啦，即係仲會咁樣搞咁樣。嗱，但係咧，我見到有一個時代嘅問題喺度，有一個世代嘅問題喺度。譬如膽仔呢啲係完全冇感覺嘅，我相信係咪啊？你照計冇感覺啦。 你但凡有大陸人買咗香港啲電影嚟拍，我都有感覺㗎啦。純粹因為出於我對大陸嘅憎恨嘅啫。 O K， 咁你即係你基於政治嘅係啦，你基於嗰個立場問題。我想講一個好撚奇怪嘅嘢，就係咧，譬如琴日陳秀慧咧，係陳秀慧同我講嘅。其實我見到嗰啲 post 喎，咪嗰啲中國賣個版權拍《英雄本色》嗰啲咁樣。佢問我：喂，你嬲唔嬲嗰啲咁樣？因為佢嗰個圈子啊，嗰個朋友，即係大家都係。多數嗰個 Facebook 嗰個平台都係即係都係做文化工作 creative 嘅嘢，咁好多人都好嬲喺度鬧嗰啲咁樣，跟住問我嬲唔嬲，我唔嬲其實，我唔嬲，我有鳩佢都做乜撚嘢啫？即係有兩樣嘢，我覺得有鳩佢。第一樣嘢就係有鳩佢拍咯， 你覺得唔會沾污到？ 唔係沾污冇乜所謂啊！屌你老尾，係同埋屌，譬如對於新生代嚟到講，譬如淡仔嚟到講，唔係，我覺得即係其實。你話英雄本色佢喺電影嘅發展上面重唔重要？重要。我唔覺得嗰個係一個香港好重要嘅精神符號嘅，因為英雄本色係好撚扭曲嘅。係，譬如我頭先問你，仲有另一樣嘢，我先講第一個原理先。第一個原理就係，屌，對於佢哋呢一代嚟講，或者對於最或者再對於細啲、再細啲一代嚟講， 和仔嗰代。 係啊，和仔嗰代嚟講，屌你呢啲係嗰個係我哋嘅集體回憶啫嘛。即係我覺得我自己覺得一樣嘢就係，譬如我主張文化抗共 啊， 我覺得都要有一個文化嘅，我哋要樹立我哋嘅文化徽號，樹立文化旗幟，咪大家係向前望啦。即係我成日都講啊，本土主張唔拉係懷舊，唔係我唔係淨係成日去懷緬翻以前香港咁，以前香港咁。 我哋有時會講翻以前香港點，以前香港點，我哋講翻，因為嗰樣嘢係一個標準，就係嗰樣嘢合理、合乎常識，或者有時我哋講社會公營事業啊，或者以前公屋，我最中意講公屋噶啦，最中意講嗰個公屋連住地鐵站同埋成個空間嘅管理嗰個有港英嗰個管治嘅一個智慧嗰啲咁樣，咁攞出嚟講，唔係因為舊嘢好啲，亦都唔係因為嗰件事係我成長嘅回憶，而我覺得嗰樣嘢顯示到個管治嘅智慧，嗰樣嘢值得學習。好啦，對於嗰樣嘢嚟講，對於譬如文化上面嚟講，我自己做從事文化工作嘅，咁文化我哋可以繼續去創造。喂，佢拍咗一個版本，屌個版本又唔會冇咗嘅，又唔會刪除咗個版本嗰啲咁樣。咁同埋佢擺喺度，喂，要大家睇先得噶，屌你都唔睇啊，你都唔撚睇嘅，你都唔撚。 你俾我都寧願睇翻舊嗰套。 係咪先？好啦，同埋再講翻，其實咧。即係好少去討論吳宇森嘅電影，咁吳宇森嘅電影喺外國人眼中，佢標即係外國人點解會中意吳宇森，或者係譬如塔倫天奴點解會中意吳宇森？塔倫天奴係吳宇森好大嘅，好即係 big fans 啊。最主要中意嘅就係、最主要中意嘅就係暴力啫嘛，灑血咯，跟住就要好撚型咁樣開槍， 打一槍粉底唔夠，要打到 好多， 要好多個好多個子彈窿，逐個子彈窿噴血出嚟咁樣就最好睇啦。 咁佢個美學塑造係好好嘅，我又覺得佢美學塑造好好嘅，剪接又好好。咁我都覺得喺美學上面，或者甚至乎好直接咁講，暴力美學上面嚟講係有嘢，係有好多嘢值得去學習同埋參考喺個藝術成就上面嚟講。但係講到香港嗰個精神嗰個體驗，話 mark 哥嗰個香港精神咧，其實我真係唔係好撚明白。即係等於我又問多一次佢嘅問題啫，因為你冇睇過，你冇睇過英雄本色啊嘛。咁所以你講唔出佢係乜嘢類型嘅電影，但係好多人頭先 check home 都有人講啦，都認同我頭先個講法。英雄本色係江湖片啦，係江湖嘅爭鬥。其實英雄本色唔係江湖片嚟嘅，大家錯撚咗。英雄本色從來都唔係江湖片。 我覺得其實好溝咯，成件事。 唔係英雄本色嗱，又要講翻歷史啊。吳宇森開拍英雄本色就係、是重拍，亦即係話而家馮德倫買咗嗰個版本，就係呢個咁樣嘅六幾年啊， 六七年 龍江導演謝賢。做男主角的出翻嗰張海報俾大家睇下，係謝賢做男主角嘅，跟住然之後係龍江導演呢一套就係《英雄本色》。《英雄本色》講嘅乜嘢咧？就係冇 mark 過嘅，佢唔係講家，佢都有幫會，有打鬥，有幫會仇殺。整個故仔咧就係、是、就係、是、focus 喺我唔記得咗謝賢嗰個角色叫咩名啦，即係謝賢嗰個角色就即係狄龍嗰個角色。成個故事係講色仇噶。佢係讲在囚人士嘅更新过程啊。佢係讲一个帮会嘅人入坐咗监放返出嚟之后想重过新生。但然之后以前嗰啲黑社会就逼佢重出江湖。跟住之后唔得，你知謝賢嗰个撚樣，我唔可以再做呢啲犯法嘅事。跟住然之后又搞鳩佢铺头，打佢啲铺头，搞到佢冇啖好食嗰啲咁樣。跟住然之后就向即係当其时嗰个六几年嗰个社会啦，黑社会中即係黑社会好即係嗰个政府嘅管治力度冇而家咁大。 警察贪污嗰个四大探长年代。 咁跟住然之后有啲唔知社福机构嗰啲又帮佢手啊嗰啲咁樣。跟住然之后佢都有血腥嘅，有打斗嘅，亦都有人死咗嘅，佢嗰个大佬个咪有得死咗，但係嗰個江湖味道咧係有嘅，有江湖味道。但係其實主要係講點樣可以一個江湖人物，一個黑社會坐完監之後點樣改過自身嘅，成個故事係講改過自身嘅。其實去到吳宇森版本嘅《英雄本色》，成個故事嘅脈絡都係講改過自身嘅。由头到尾嗰个脉络都系讲紧阿豪哥曾经叱咤一时，系嘛，打横行咁撚滞，跟住然之后，唉，衰咗一镬，坐监出咗嚟咁样，然之后经典对白，我冇做大佬好耐，成个戏轨，成个脉络都系讲紧阿豪哥，但系最抢眼嘅地方系咩？系麦哥，麦哥一句对白就攞晒所有嘅焦点，我唔系话要威，唔系话俾人听我叻，我冇咗嘅嘢，我自己攞翻。跟住然之後攞支機關槍去掃搶人哋嗰個咁樣嘅假銀紙嘅電腦板，個電腦板唔知咁點解咁撚緊要，你自己畫過咯，都係嗰款嘅。咁你跟住然之後就打啦啦啦殺咁樣，跟住然之後因為死咗死咗啦，麥哥已經死咗啦咁樣，跟住嚇即係唔好用支槍，只用我頭啊嗰啲咁樣。好啦，咁跟住即係型啊嘛，威啊嘛， 真係好型。 即係其實成個佢成個故事嘅脈絡，其實係講緊佢成個故事嘅脈絡，或者成個文本啊嗰、那個中心咧，係講緊一個人曾經留低嗰個過去之後，佢究竟可唔可以有一個重新再嚟嘅機會咧？咁樣嗰陣時好困難，好困難，因為你一日黑社會，你就一世都係黑社會，諸如此類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就算個社會唔俾機會咧，當其時嘅社會環境，無論六幾年啊、百幾年啦，其實都有嘅堅記車行嗰啲咁嘅劇情噶嘛，即係揸的士，跟住之後又俾的士佬真係打爆曬的士啊，等你冇得做嗰啲咁樣。好啦，咁跟住然之後，但係成個古成個電影去到吳宇森版本出到嚟最吸引。香港人嘅就係燒銀紙咯，點攞銀紙點煙咯，好撚威咯嗰啲咁樣。哇！我唔講又自可，一講四支槍懟我頭，好撚威咯。我冇咗嘢自己攞翻。咁於是乎咧，嗰個英雄本色，英雄本色嗰個由嗰度嗰個轉化咧，就變成咗係徹底嘅英雄崇拜。於是乎係冇，於是乎咧後來咧係發展到咧係以 Mark 哥作為重心嘅。 系， 成个英雄本色去到第二集、第三集嗰啲已经冇咗呢，即系嗰个系咪在囚人士更生嗰啲咧，就已经完全冇啦。嗰、那个完全系江湖仇杀。 Mark 哥第一集，Mark哥第一集死 Q 咗啦嘛。 系啊，佢第 二集细佬叫 细佬啊嘛，系啊，嗰啲咁。总之就斋。 但系因为 Mark 哥系最受欢迎嘅角色嚟噶嘛，即系大家最记得都系 Mark 哥嚟噶嘛。 唔系，嗰、那个咪反映咗八十年代嗰个精神面貌咯。嗰个八十年代精神面貌就系、是、因为嗰个系发达嘅社会啊嘛，嗰个上流嘅社会嘛，最紧要就系威，最紧要就系劲嗰啲咁样样，咁你 mark 个威啊嘛，劲啊嘛，咁样，咁嗰件事型啊嘛，同埋跌低咗起翻身嘛，同埋喂，同埋嗰个 mark 个最经典嘅地方系乜嘢咧？大家最记得嘅就系、是、最记得嘅就系 mark 个曾经好卵威，跟住然之后打跛咗只脚，枫林角，屌你谂咩，收埋晒啲枪喺嗰啲花槽嗰度咁样样，系咪？屌我细个成日都玩啊，摆埋呢一次啦，摄啲落花槽嗰啲， 摄啲落花槽， 懒咗笔袋嗰啲，摄嗰啲笔啊嗰啲啊，涂改液啊啲喺个花槽嗰度。咁跟住然之後好撚型咁樣，好啦，為兄弟為義氣威啊嘛咁樣，跟住然之後中槍跛撚咗，跟住然之後好啦，哦風水輪流轉啦，屌你老尾俾阿嗰個叫咩名啊？ 李子雄 俾阿李子雄，屌你以前僆仔嚟嘅契弟，你老尾上撚咗位，跟住然之後哇，屌你老尾最撚經典嗰一幕就係佢幫佢抹車，跟住然之後哇佢行出嚟，跟住。掉到啲錢周圍都係嗰啲，唉、哎、真係淪落啦咁樣，唉、哎、多謝紅哥，跟住然之後喺度執錢嗰啲， 執錢咧好兜踎咁樣。 係啦，點撚可能仲會走去幫佢抹車？呢、這個周圍地冇地冇底地幫你抹車，咁係。系即唔系即？如果你要挑剔，好多場口可以挑剔噶。屌你咁樣有一場戲，唔知有邊個喺度做手術咧？屌你咁樣開曬刀嗰啲咁樣啊！阿豪哥企喺隔離睇嘅。 所以我其實覺得套片好溝咯。所以 唔係咁，但係嗰個年代啊嘛，嗰個年代佢開拓 嗰個年代啲戲都 係 咁。 唔係，我想講嗰個係精神面貌啊，就係咧嗰個你。嗰、那個成個社會嘅意識形態就係、是、嗰、那個成個社會意識形態，成個集體嗰個印象就係、是、威型。因為點解大家咁投入 Mark 哥嗰個咁樣嘅形象就係、是、因為嗱，豪哥咧係即係狄龍嗰個角色咧，喺當其時嗰個社會嘅年代上面嚟講咧，係佢哋觀眾係比較難投入嗰個角色嘅，因為佢好正氣啊，正氣得滯啊，正氣得滯啊！喂，你曾經係咁威嘅大哥，好話坐完監翻出嚟， 甘心喺個車度嗰種， 我係揸的士， 做咩爛怪咁爛正直 嘅？嚇、啊！我又睇下嚇，我細佬嚇又考警察啦，費事影響到佢啦，又呢又路嗰啲咁樣， 係 大家係唔大家覺得唔型啊，唔英雄嗰樣嘢。好，但係 Mark 哥唔係啊 ，Mark 哥受嘅屈辱，佢受嘅屈辱係咩啊？佢受嘅屈辱嗰場戲好撚。象征意义就是你俾往日条僆仔抌钱掟你嘛，钱啊好捻紧要啊！喺成个古仔入边，钱系一个好捻重要嘅符号嘅就系、是，喂点银纸，以前啲钱多捻到要嚟点烟，屌你烧银纸点烟，跟住然之后抹车，跟住然之后佢行出嚟，为咗显示佢有钱塞俾佢得掉啦，点解但系佢抛到咁捻高啊，周围飘咁捻样。好啦，跟住然之后，喂嗰个系即系嗰个以钱作为重心嘅价值观，嗰个社会。高低或者嗰啖意氣，或者嗰個所謂嘅志氣嘅體現就喺嗰度啊嘛。所以跟住後來，屌你老母搶咗個電路板，跟住然之後攞張紙攬住佢，屌你老母，哇！浩氣揚眉嘅時候，喂，大家嗰個喝彩位喺嗰度啊嘛，要威啊嘛，要勁啊嘛，咁樣好啦。當然你話好多電影都係咁樣，係好多電影都係咁樣，但係英雄本色某程度上樹立咗個。 一個標準 ，mark 哥係一個標準，嗯、所謂嗰個成功與挫折嘅標準。咁、嗯、於是乎，你好體現到嗰樣嘢就係、是、你當其時成個社會氣氛就係講緊勁威，我哋唔可以受人氣，我哋唔可以散氣，我哋唔可以俾人哋攞錢掟我哋嗰啲咁樣。 所以今時今日、嗯、 我哋要多啲錢掟翻佢嗰啲。 就係因為咁，所以大陸要拍係咪？就係要揾錢掟。 唔係嗱，你調翻轉頭啊！我再講一次啊！如果你真係忠於成套戲嗰個精神嘅話，大陸拍就好撚好笑，因為嗰個係關於關於色仇嘅故事咯。屌你老尾，你大陸關於色仇，大陸主要係政治犯嚟。咁你嗰個係你嗰個可能就唔係黑社會，你嗰個咧就變咗。所以點解有啲人 劉曉波嚟？ 所以有啲人都問咗個問題啦，有啲人都問咗。问题，喂，屌你到大陆点可以拍江湖片？嗱，你搞错咗，英雄本色唔系江湖片，英雄本色系关于色仇人士嘅更生，啊、更生。好啦，你将嗰件事翻放喺中国，嗰、那个可能系刘晓波释放，可能刘晓波释放，出咗嚟之后， 佢 出 咗， 跟住成班人 搞啦， 搞宪章啊， 明白宪章，唔好啦， 宪章宪章， 我细佬又考紧公安又成， 系啊，成班逼佢喂。我哋搞多次啊！喂，妖我哋又去天安门搞集会啦！系我冇。 诶，我呢个 D D 啊，真系求公安啊！ 系 啦，你什么宪章不搞啦，不搞啦！ 系啊，跟住咧，成班社运人喺度喺度逼啊！跟住嗰啲吴意开禧嗰啲啊，喺美国嗰啲打电话翻嚟啊，台湾打电话翻嚟啊，黄丹嗰啲咁样啊，话喂我呢边好掂啊，嗰啲咁。 喂，不如你过嚟捞啦！ 系啊，跟住之后嗰啲六四嘅民运嗰啲李六嗰啲咧，已经做咗巴菲特头马嗰啲啊。哇！你睇下搞民主，而家搞到咁撚樣，你唔係啊嘛？而家仲喺大陸搞埋啲咁嘅嘢，喺度做咩公務員嗰啲唔係啊？就係資爆啦，劉曉波，你知唔知啊？啲咁樣，唉，唔好講呢啲，唔好講呢啲，係咁逼佢出嚟，逼佢出嚟搞零八憲章，嗰、那個古仔應該變成咁樣，咁啊應該好睇。 咁啊應 該，我覺得應該，我覺得應該好睇喎。 夠入戲院睇。 照計好睇喎，屌！如果真係佢扣翻住成個由謝賢去到阿狄龍嗰個咁嘅脈絡講，其實如果係講一個即係一個色籌佢嗰個更新嘅過程嘅話，而套用喺中國嗰個國情，照計係 邊個做 Mark 哥？ Mark 哥嘅角色嘅作用系点？ 难搞难搞， 唔知啊，谂唔到，崔健嗰啲谂唔到。咁系所以唔系都系讲翻个原理嘅，即系好多人好嬲，但系我真系对呢样嘢冇乜感觉。唔系话我批评套戏或者系乜嘢，我自己都其实我好中意英雄本色嘅。我系英雄本色都启发咗好多嘅创作人。但系我觉得嗰、那个。我覺得唔會咁容易玷污到，咁啊，同埋佢屌你老尾，你係會賣噶啦，有乜撚嘢風骨啫，係咪先？係咁噶啦，咁同埋我哋要創建屬於我哋，即係嗰個某程度上嗰、那個係屬於嗰一代香港嘅嗰一代嘅香港精神，嗰一代嘅香港價值。但我覺得我哋係需要有屬於我哋呢一代人嘅。屬於你哋呢一代嘅，其實係即係屬於香港新生代嘅文化符號啦。其實 三仔加油！ 即係預期話叫佢唔好搞呢搞到咁，只要你又講唔到，你得個講字嘅啫嘛，係咪先？咁係，但係呢個係。我覺得係，與其去講話，喂，你唔好搞邊套嘢，你唔好搞邊套嘢，嗰套嘢最重要，唔係咁樣咯。嗰啲係嗰啲嘢留翻嗰啲老鬼藝人啊，或者嗰啲已經係即係淨係識懷緬港英嗰啲人去講。我哋唔係講呢啲嘢咯，係咯，向前看啦。我覺得就係咁樣咯，係。想講嘅嘢係咁多啦，我哋有冇嘢宣傳？ 有今晚嘅四眼 Run Four Eyes Run 係哦，係今晚要跑步團咁就 賭 係啊，睇個夠講賭嘅真係咁啊，係八點鐘係嘛？八點鐘喺呢個咁樣嘅鰂魚涌公園係嘛？係啦，喺鰂魚涌公園我都唔識佢添咁樣，我 你今晚去跑咁啊？ 跑下啦，跑一晚咁大把跑。好，咁跟住另外咧就係、是、最主要就係七一啦。咁啊聽日就係咪啊？聽日就係七一啦。咁樣咁我哋就會喺呢個循道衞理咧就搞呢個咁樣嘅星期嘅集會啦。咁嗱、又提大家喎，今日係最後嘅投票日子 喎。今晚十二點啊！ 今晚十二點截嘅咯喎，咁樣咁大家咧快啲踴躍投票咧，就選出我哋即係呢次國旗。 設計比賽的得獎作品。 究竟我們聽日升哪支旗呢？ 是啦，到底聽日升起哪支旗呢，就大家投票決定了。 OK， 那就大家今日快點踴躍去投票啦，這樣。那然之後呢，就我們聽日就會進行這個升旗儀式。那至於聽日有沒有其他的後續行動呢，各樣的行動呢，那就看情勢啦，看情勢，看民情啦，看有幾多人出來啦，看看有氣氛啊，各樣嘢啦，咁樣。咁就暫時，但係現時呢，就暫時就只係有呢個咁樣嘅升旗儀式咁樣。咁同埋即係如果你喺遊行嘅隊伍或者遊行嘅各個位置，同埋我哋集會嘅現場見到我哋嚇要公民或者普羅政治學院街站，咁即係當然要大家要揼多啲錢出嚟嚇，即係好似英雄本色咁樣攞錢嚟掉 我哋， 攞錢嚟掉我哋， 即管掉啦！ 攞錢，我哋係執， 一定執， 我哋唔會俾啲錢有機會掂到地下。 我哋 catch 係啊！屌你咪你知我哋，你知我哋而家幾咁需要錢？你夠膽拋出嚟，我肯定喺落地之前我哋就會接曬嘅。你試下喺我哋面前拋出嚟， 掉我們 咁係好需要大家支持啦！咁樣無論係出嚟去參與呢個升旗儀式，或者係大家嘅款項支持啦，都好需要大家支持啦！咁樣咁啊，大家記得聽日大力支持啦 ！OK， 好咁就聽日就。預計是六點鐘的時間升旗啦，咁就但係都睇下遊行隊伍嘅，睇下遊行隊伍嘅。咁如果遊行隊伍係如果假設好多人遊行嘅遊行隊伍長啲嘅，咁我哋就都要等個遊行隊伍過咗我哋先開始咁樣。咁如果遊行隊伍早啲過咗，咁可能我哋早啲開始咯咁樣。咁大家留意住嗰個現場嘅變化啦。OK， 總之聽日就喺循道衞理嗰度咧，就會有個升旗嘅儀式，咁啊等埋大家一齊嚟參與。OK， 好，咁我哋聽日七一見啦。咁我哋今日節目就到此為止，我哋就 係啦，拜拜， 拜拜。 大台時段見，好，拜拜， 拜拜。